点咧系令到法庭咧深感不安啊？ 咁啊，当然大家都记得，即系其实针对医疗美容咧，就已经有新嘅法例啦，就系监管呢啲手术嘅进行啦，同埋咧系亦都规定咧一啲系做呢一啲手术嘅美容中心咧，系要请一位医生嚟做佢哋嘅行政总监。咁、如果出咗咩事咧，就系、医生负责。 嗱， 咁但系正正好似我哋即系上一次讨论即系同一单新闻嘅时候咧，我哋都提出咗一个疑问啊，就系、其实你睇翻即系最近年最轰动嘅两单悲剧，一单咧就系 D L 嘅美容事件啦，另外一单就系今次呢一间重生植发中心这个抽脂死亡的事件，其实都是由医生进行的。 没错。 是吗？那DR 当然大家都记得个主持人个创办人本身都是一个医生来的。 没 错。当然也都是判了监，还有做就是做那个负责的疗程那位医生都是判了监。当时我们都提出就是说，那究竟是不是要关注做呢一啲手術或者加盟咗呢一啲美容中心嘅醫生，佢本身第一好似法官講，佢個資歷；第二佢個操守係咪有啲值得關注嘅地方咧？特別係會唔會呢一啲美容中心嘅營運方式或者佢哋嘅管理係有一啲結構性嘅原因咧，令到一啲醫生去咗呢啲美容中心從事呢啲美容工作之後咧？同佢哋，譬如话进入咗一间医院去做行医、做医生，嗰、那个心态或者嗰个做法、嗰、那个观念都唔同咧，咁样。咁今次嘅法官咧，亦都系针对呢一点，就系话，喂，咁究竟就系香港做呢啲美容疗程嘅医生，系咪一定要有适当嘅训练咧？系咪一定要适当嘅资历咧？嗱，咁呢一个会唔会就系而家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年去？解決或者係針對呢一啲嘅美容中心嘅流弊，講咗好多年，亦都有新嘅法例出咗台，實施緊，刊咗憲，但係唔係仍然喺呢一方面，仍然係一個大嘅漏洞咧？ 因為咧，馮德雄，你頭先提到2018年通過嘅私人醫療設施條例咧，其實主要係監管咧一啲私人嘅醫療設施啦。佢有一啲制度嘅，譬如你頭先提到，可能要有一位醫生擔任佢嘅醫務行政總監，去到確保咧一啲嘅程序啊，一啲嘅人員啊，其實咧都係受過訓練同埋係有經驗嘅。問題就係，正如阿馮德雄你頭先嘅分析，或者判詞入邊咧都提到啊，即使係喺設備同埋設施充足嘅情況之下，当那位主事的医护人员他是欠缺相关的知识和责任感，其实你看回今次这个个案都是相当有可能导致患者的死亡的。再者，当我们刚才讲到其实现在是关于医生是要有什么资历才容许去做一个疗程是没有规管的时候，即使我不是站在医生的立场，是站在一个消费者的立场去到讲、我应该怎么判断、在我面前的这位医生，我应不应该信任他将我的这个疗程的责任托付给他呢？其实这件事都是很模糊的、所以呢，收音机旁边听的听众朋友，你自己对于这件事件有没有留意呢？你的看法是怎样呢？对于法官呢，在判词里面指出其实现行的监管机制入边系咪仲有可以完善嘅空间咧？你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嗱，至于而家电话旁边咧，冯德雄，我哋请嚟一位业界嘅朋友同我哋一齐讲下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整形及整容外科医学会会长何超明啊，何超明医生你好。 系你好，系 何医生啊，你点睇法官嘅判词入边咧讲到当呢一个嘅被告啊，佢咧系冇办法证明咧自己系有能力去做一个抽脂手术，但系最尾又去做咗嘅时候，呢件事系令佢好震惊。其实呢、这、一个喺法例或者喺个规管上面，我哋冇限制一个普通医生唔可以从事一啲整形嘅程序，系咪一件即系令人好震惊，或者其实系唔能够接受嘅事咧？你会觉得？ 我睇法系应该有几方面嚟睇嘅，一个系喺个医生嗰个立场嚟睇，即系我哋要明白到病人同医生嘅关系。是其实这个病人呢是将他自己的生命啦、健康、快乐其实是付托了给个医生的。所以其实个医生的责任呢是很大的。即是其实他几时都应该以病人的利益呢是为一个依归。 所以其實一個醫生，任何一個醫生做乜嘢任何嘅醫療嘅程序咧，佢都一定要有個負責。負責係咩咧？係佢第一，佢自己要知道自己有適當嘅經驗啦、培訓啦，同埋可以達到一個預期嘅效果，同埋可以仲有緊要咧係處理任何有一個即係譬如話唔順利嘅情況，佢可以處理到，佢先至可以應該做呢樣。即係一個醫療程序嘅，咁呢個係一個本身個醫生嗰個自律上係需要有呢個咁樣嘅承擔喺裏面，每一個醫生都應該有呢個承擔。第二樣嘢，你睇翻個規管嗰度咧，其實你提到嗰個醫療程個設施嘅問題咧，其實係一個係部分咧係解決咗呢個問題。因為其實那個醫療嗰、那個設施咧，佢其實係規管咗啲高風險嘅。嘅一啲醫療程序，其實高風險性醫療程序係乜咧？其實就係有當任何嘅程序係可以對一個病人喺生理上或者喺生命上係有個威脅嘅咧，佢都需要受到呢個管制。咁、所以其實如果譬如你睇翻抽脂本身嚟講，抽脂嗰、那個如果假如係就咁抽少少嘅脂肪，係唔需要受呢個規管嘅。但假設你係將嗰、那個抽脂嗰、那個容量係多啦，同埋你係需要做一個麻醉，即係譬如今次咁，去打一啲嘅麻醉藥去幫個病人係舒緩佢嘅話咧，咁呢個已經係歸入咗呢個高風險嘅程序。 但係何醫生條例係規定呢一啲嘅程序要喺領牌嘅日間醫療中心嗰度去進行啫，但係佢冇規定到嗰位從事手術嘅醫生係要有啲咩資歷，可唔可以咁理解咧？ 明白嗱，即係第一步先。如果假設如果任何個醫生如果要做，就算佢有受到一個適當嘅訓練，假如唔喺呢啲咁嘅醫療設施做咧，其實佢已經係犯法。 係。 第二樣嘢，頭先你提到個醫個總監嘅問題，呢、這個個責任就歸咗喺個總監嗰度。個總監咧係有個責任係要知道佢喺裏邊個佢中心裏邊做嘅人咧係有呢個適當嘅訓練同埋規管嘅。你明白？嗱，咁呢個當然啦，即係你好多人都覺得，哇！呢、這個做唔夠啊，我係咪需要有啲乜嘢程序要邊個醫生做咧？咁樣，咁呢個其實係。理想是可以是咁，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是做到咁细微嘅嘢嚟嘅。 喺、 病人嗰方面嚟讲咧，或者公众方面嚟讲，我谂佢哋都明白到，即系佢哋即系呢啲譬如抽脂嘅呢啲，佢唔系净系一个即系美容贪靓嘅一个程序，系一个医疗嘅程序。如果系医疗程序咧，佢要明白到，佢要拣嗰阵时咧系要拣一啲系有。培训有专业的医生去处理， 明白， 即系佢要明白，其实呢解释咗啦，就 系， 唔系每一个医生都系。即係任何醫生都可以做任何嘅程序。 明白，何醫生，真係想請教你。頭先你好強調醫生個自律啦，因為佢同埋對病人負有好高嘅責任啦。呢點非常之同意。但係咧，呢兩件嘅案件啦 ，DR 啦，同埋啱啱呢一單咧。其实正正就是显示了医生如果他不自律的时候呢 是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嘛。那我们从一个普通的市民或者一个病人或者你当是一个消费者的立场。那如果我们发现接二连三都是有医生是不自律而导致这么严重的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在个制度上清清楚楚讲明哪些合资格的或者是有能力的人先幫我做一啲手術，係一個最合理嘅要求咧。 我問題係覺得即係唔係淨係單指嗰個成個嗰、那個情況，唔係一個技巧上嘅一個嘅問題。 經驗、專業、知識上啦， 而係成個過程嘅問題。 嗯， 即係頭先我都解釋咗啦，即係未抽脂嚟講，係咪一個好危險嘅手術咧？其實唔係一個危險嘅手術。嗱，你睇翻，纵观翻你所有喺香港咁多年里边出现咗抽脂出现问题，引致有一个严重嘅后果，其实都唔系喺个手术抽脂嗰个问题出现，而系喺佢嗰个麻醉 整体个处理过程嗰度。 系啦，所以其实系成个 set up 嚟嘅，点样？ 但系我又想请教你啦，譬如我同一个手术， 就是因為醫療真係不是因為美容的緣故，因為醫療的緣故是要在醫院做的。 嗯， 會不會有一個普通科的醫生負責呢？ 我梗係唔會啦，因為我哋全部都會係有咗專業嘅訓練噶嘛。 咁點解我哋喺美容中心做就可以接受由一個普通科嘅醫生負責咧？ 呢、這個唔係我哋可以自控制到嘛？你明白？ 制度可以幫到手啊嘛！制度話唔得，咁咪唔得咯。 咁 OK， 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嗱，我哋可以嗱，好似喺新加坡咁樣，你可以規管咗咩嘢醫生係，即係譬如話你抽脂係要乜乜醫生做，咁呢個係可以行嘅。但系唔系代表咧，你可以 唔一定冇事系嘛？ 啊，呢样嘢发生啊嘛。 Okay, 明白，好明白。 何医生啊，我仲想请教咧，嗱，因为我哋头先就即系讲到系乜嘢专业资格嘅医生可以负责个手术啦。我留意到咧，政府曾经喺2013年嘅时候咧，要求医专咧确立同医学美容有关嘅架构同埋培训内容，并且咧由卫生署推行咧一啲嘅证书同埋文凭。我谂呢样嘢系好重要嘅，因为当一个消费者去到诊所嘅时候啊，佢知道呢一位医生咧系有受过咧一啲系经认证的课程培训，但是最后这件事是没有做到，其实会不会在于是医生来讲，他就算他上了那个课程，他都不能够去到确保那个课程的质素是有保证的，而从消费者的角度，他也都是无从参考到底上了这些课程是不是就确保那位医生的技巧或者他的经验其实是充足呢？ 是啊，因为其实那个你所谓的美容其实包含了很多范畴，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你由手术开始，去到你做个机打针，你护肤有好多其即各方面嘅嘢。咁其实就唔会系喺嗰个医学嗰个方面嚟讲咧，去专系集中去呢样嘢嘅。譬如就算我哋整形外科，我哋系即系系真系做整形噶啦。其实你要讲紧系美容嘅科项咧。佔我哋係10% 嘅啫，其實我哋仲有成90% 係完全同美容係冇關聯嘅，你明白？所以就唔會話專登抽咗一忽走去即係去做咯。咁而家嚟講，反而係喺一個範疇裏邊有唔同科嘅醫生咧，都會有涉獵喺呢個方面嚟講咯。咁所以就變咗就喺個專科嘅方面咧。就是每一個科醫生咧，都係要自己確保自己本身嗰個專業裏邊有足夠嘅訓練。 明白，何醫生仲想請教你啦。而家我哋嗰個新嘅法例咧，你頭先都講好重要嘅一點咧，就係規定呢一啲美容中心咧，要請一位專業嘅醫生。 你佢唔係美容中心嗰啲，全部係 日間醫療中心， 即係做呢啲高風險嘅 醫療嘅 療程嘅地方啦。 關美容事嘅， 係明白明白嚇，唔好意思啊。咁啊，但要請一個係專業嘅醫生去做佢哋嘅行政總監啦。咁佢要負責曬，即係所有嘅嘢都要喺安全嘅情況，符合曬安全嘅要求。出咗事咧，佢係要負刑責添嘅。 係啊， 但係呢一個行政總監嘅醫生啊。 系 佢本身嘅资历有冇限制噶？ 啊，呢、這个你问到我，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唔系太过熟呢样嘢。但系其实只要系有个刑责喺里边咧，其实佢要变咗佢所有嘅系，即系佢要负晒所有责任。 明白。但系我举一个极端啲嘅例子。 Okay. 如果呢一个行政总监嘅呢一位医生，佢本身嘅资历或者经验或者年资系冇限制。嘅話，其實喺過去兩單案件入面出事嘅醫生都可以勝任做呢一個日間醫療中心嘅行政總監，可唔可以咁理解啊？ 我諗嗰個責任會大好多啦，佢就唔係一個好輕描淡寫咁走去做一樣嘢咯，因為你要做一個咁樣嘅行政總監，你管嘅嘢。是好多喺个手术个方面啊，系有唔同嘅层面嘅，系唔可以。基本上，我觉得一个普通嘅，即系一个冇专业训练嘅医生咧，系会难去升任做呢样嘢啦。 但我谂公众关注嘅会唔会系，即系有一啲日间嘅医疗中心会唔会系，即系聘请一啲可能资历未及嘅医生，系叫做挂咗个名喺度先啦， 符合咗个要求 系啦，或者佢个牌啊系用嚟满足咗个法例嘅要求 先。有事嘅时候就有个医生即 系 讲得白啲，有事 咁。但系你 头 先所讲嘅话，佢咧要管理好多即系手术上面嘅程序啊，确保啲医生系有足够嘅资历，可能佢自己本身其实。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冯德雄。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10月5日朝早9:30， 无论我哋对于香港未来有几多大计咧，而家头等大事都系尽快更加好咁控制嗰个疫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日将会公布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佢话目前特区政府首要任务系同内地达成通关，形容比国际通关更加重要。会尽最大努力控制疫情。 特区政府的立场是很清晰的，只要达至有序可以俾翻我哋人员往来免检疫，中央要我哋做啲乜嘢嘅措施，改善啲乜嘢嘅程序，我哋全部都系会尽最大努力去做。但系实际上究竟系全部做得到啊？做到九成啦？抑或系点样样咧？要内地专家嘅回归嘅意见，我哋自己内部再平衡。 下午3:00，警方和食环署进行联合反走私行动，在龙鼓滩货柜场检获价值超过5亿元走私冻肉和内脏，警方扣起两艘怀疑改装的快艇，并且拘捕一名本地男子。新界北总区反黑组总督察欧阳德， 我哋就以喺冇牌照嘅情况之下经营冻肉场啦，以及用作走私用途去建造一啲嘅船只，呢两个嘅罪名咧，拘捕咗呢个货柜场嘅负责人。咁我哋怀疑佢系有三合会背景嘅。 澳门再多一宗新冠病毒确诊，令群组感染人数增加到4人。当局宣布，公务员即日起停工3日，部分娱乐场所包括戏院、健身院、美容院、酒吧和卡拉 OK 等星期三零时起关闭。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倾紧嘅咧系有关呢一个嘅抽脂案嘅负责嘅医生咧系被判囚6年嘅呢一单新闻啦。咁头先有听节目嘅听众咧都会留意到我哋咧同一位整形外科嘅专科医生咧，其实倾到咧好多喺监管上面咧系咪仲有可以改善嘅地方。咁而立法会议员啊又会点睇呢个方面咧？咁咧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系请嚟一直有跟进呢一件事件嘅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同我哋一齐倾下，咁喺同埋美娟倾之前咧，都要呼吁多次啦。如果听众你有啲意见想发表，讲下你对于咧点样监管呢一啲美容行业啊，会有你嘅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118723111。好，请麦美娟出嚟先。麦美娟你好， 你好，你好， 麦美娟你好， 你好。 麦美娟嗱，想先关心一下咧，即系死者嘅家属啦，佢哋喺即系听到呢一个嘅判刑之后，会有啲咩嘅回应咧？会唔会觉得其实都叫做即系放下咗呢一件即系咁沉痛的一个心头大石呢？ 我想就冇得放低嘅，咁但係对家属嚟讲就真係完成咗一件事啦，因为都7年多啦。咁但係喺因为喺审讯嘅过程呢係揭露咗多啲当日发生嘅事啦。咁所以其实对家属嚟讲呢嗰个审讯嘅过程其实对佢哋嚟讲都係几煎熬嘅。因为当越知得多嗰、那個當日發生嘅情況咧，其實大家就嗰、那個傷心同埋憤怒咧，其實係越大嘅。咁所以呢排佢哋都係需要啲時間啦，去再平復翻個心情。 系麦美娟啊，我哋头先咧就即系同一位嘅整形外科嘅专科医生倾过啦。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咧，即系即使啊立法会咧喺2018年嘅时候咧通过咗一啲咧规管私营医疗处所嘅条例草案，但系咧去到而家咧，仍然系冇法例咧去到规管咧乜嘢嘅医生咧先至系具有一个专业嘅资历咧去到进行某一啲高风险程序嘅手术嘅。你会唔会认为呢个仍然系即系需要完善嘅地方咧喺法例上？ 冇錯，而家我哋只係管咗一啲硬件，但係嗰、那個究竟醫生嗰個專業嘅資格，或者做呢個醫療行為嘅人士，佢嗰個專業資格係點咧？其實咧，真係仲係未有具體去掂到嘅。同埋其實究竟其實如果大家數翻咧，嗰、那個私營醫療機構嗰個規管咧，其實就唔係因為呢一件事，呢件事係發生喺2014年。其实最早咧就系2012年出现 DR 事件嘅时候咧吓，咁嗰阵时咧就突然间政府即系社会就闹哄哄，咁跟住咧就话要规管咩叫医疗行为，咩叫美容行为，咁啊列咗30多种出嚟，就边啲系 醫療行為嚟嘅，美容院唔做得嘅咁。咁但係其實之後咧，就一路都冇認真咁樣去咧，就住呢啲行為啊，譬如界定咩嘅醫療行為，然後邊啲人去做啊，喺咩地方做咧，其實冇認真嘅一啲指引啊咁。咁就淨係我哋做咗個私營醫療機構嗰個規管啦。咁所以你知道嗰、那個規管都係之後成100年先至做到啦。咁裏面其實中間仲牽涉到譬如有一啲嘅醫療行為，頭先講啦，咩人士可以做，又或者有啲儀器咩人可以操作。咁其實呢到依家都仲係未有嘅。咁嗰、那個特別係醫療儀器嗰個規管呢，其實個進度呢係慢嘅，同埋每一次都好多爭議。咁所以即係呢，我覺得仍然係喺規管上面咧，係有一個空白嘅地方咯。 麥美娟，我諗你都好仔細去聽同埋睇嗰個判詞嘅啦，嚇、啊，即係咁法官咧，琴日其實都特別針對一點嘅，就係、是、今次即係出事嘅呢一位醫生，佢嗰個嘅專業資歷、資格嘅問題，即係佢抽資有冇學過嘅咧？喺邊度學嘅咧？跟邊個學嘅咧？佢師傅係邊個咧？咁、那個法官其實都好大好大嘅懷疑嘅。嗱、到而家為止，其實頭先你講嗰啲法例咧，其實都冇規定到咧，醫生要有相關嘅專業資格先可以做呢一啲美容嘅療程嘅。咁頭先我哋同醫生傾過，咁啊一個普通科醫生可以做抽脂呢樣嘢，如果喺公立醫院咧，就絕對唔會發生嘅。咁呢一方面，你覺得會唔會係一個漏洞？要作為立法會議員，要去喺立法會度要係補充翻佢咧？ 其實要嘅。其實咧，頭先你講話醫生去做一啲美容行為，其實呢、這個就係我覺得有幾樣嘢我哋都要搞清楚，因為而家其實出咗個名叫醫學美容啦。咁就好多人覺得咧，呢啲都係一啲同美容相關嘅嘢啦。但係其實我哋真係要令到即係消費者啦、市民應該明白。美容就其實是美容嚟嘅，醫療行為就是醫療行為嚟嘅。其實冇咩叫做因醫學美容行醫學美容或者醫療美容咧，就佢個程度會輕啲。所以其實始終呢個都係一啲醫療行為，兼且其實抽脂呢啲咧係一啲高風險嘅醫療行為添。咁所以其實喺個而家咧個法例規管就喺咩嘅處所度需要做啦。但係咩人可以做到，有冇需要嗰個訓練咧？到而家政府係仍然咧係未有有關方面嘅立法，甚至醫委會咧其實佢哋都冇就住醫生嗰啲資格咧裏邊咧佢哋嘅培訓裏邊有講到呢一方面嘅工作。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喺之後咧，其實要繼續推進兩件事啦，就係、是、嗰個講咗好耐嘅醫療儀器嘅規管，因為嚟到立法會傾咗好多次啦。另外就是當要講呢啲儀器嘅規管嘅時候，其實就可以處理埋咧，就係咩人去操作呢啲儀器？譬如話你要做一個手術，抽脂手術，或者係用一種真係醫療儀器嘅話，咁嗰個醫生佢都需要明白呢個儀器嘅操作啦，或者佢受過一個培訓啦，先至可以用操作嗰個儀器進行某啲嘅手術或者某啲嘅醫療行為啦咁。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繼續去。 你但你講呢兩樣嘢。是不是实际有工作做紧嘅？即系有冇实质嘅工作做紧嘅？因为你提议，你而家 医疗仪器又讲咗好多年，我十几廿年啦。咁但系每一次倾嘅时候咧，就真系有啲政府佢哋有我觉得我形容佢哋系有少少闭门造车嘅。佢哋每一次有啲建议出嚟，因为头先我讲啦，其实喺12年 D L 事件之前咧，已经讲过话要点去规管啲医疗仪器嘅。咁到12年之後咧，就突然間鬧哄哄，就全城都話我、要關注啦，就去做一輪。咁做完一輪之後咧，又冷卻咗，係啦，又都講咗好耐，跟住而家又冷卻咗。咁然後再講嗰啲醫療器規管咧，又有啲係針對咧，主要係針對一啲譬如係光上面嘅用光嘅一啲醫療嘅儀器，因為嗰啲儀器係可以達到一個作為一個美容嘅行為嘅咁。咁、所以就變咗咧，有啲即係入美容嘅效果嘅嗰啲儀器係醫療儀器。用一啲牽涉光嘅咁，就可以達成一個美容嘅效果。咁結果咧，就係、大家去討論嘅時候，又斟酌咗去嗰啲儀器，但係就冇認真去傾到，譬如頭先講嘅一個抽脂嘅手術。咁呢個其實我覺得需要咧，就唔單止係喺而家講緊我哋做醫療儀器嗰個規管嗰度，因為嗰個規管就一路喺度講嘅工作做咗十幾廿年， 係啦。 咁但係嗰個醫生嗰個專業訓練咧，就真係要醫委會佢哋自己去推動。佢哋點樣去令到一啲醫生有一個專業嘅資格？咩醫生 點解唔可以法例上規定咧？ 我 我可以研究，但是我相信呢，如果我哋指明有一啲手術係某啲有專科資格嘅醫生可以做嘅話呢，呢、這個就同記得喺早幾個月啦，有喺醫院裏面講話有一個醫生佢未有一個經驗嘅資歷，然後佢個老闆就叫佢去處理咗一宗複雜嘅手術。喺呢啲咧，我覺得係唔係喺由透過法例去寫咧？因為如果我透過法例去寫，咁可能你係未會盡寫得曬嘅。所以其實我反而覺得係要靠醫委會咧。其实他们医委会的工作就是要确保医生那个专业的资格和他们的专业水平嘛。所以其实这里他们是要做的。事实上呢跟就着这件个案呢，我们是已经向医委会呢是做了有关的投诉的。所以其实医委会我都期望他们在处理这个投诉的时候，因为当时之前就是有个刑事案件，所以医委会就没有未开始他们的处理啦。但是我都期望医委会在处理这件投诉的时候呢，其实他们都可以审视一下究竟这个医生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个专业的资格可以进行这个手术，同埋他在手术的过程里面他有没有一些失德的行为咯。 麦美娟，就住咧呢一个私营医疗处所嗰个条例咧，有一点都想向你请教或者澄清啊。因为咧我哋留意到条例咧系规定呢个医务行政总监咧有一啲职能同埋责任啦。若果违规嘅时候咧，呢一位总监咧可能会被除牌，甚至系有一啲刑事责任。不过我哋头先同业界人士倾嘅时候咧，就谂到一点啦。啊，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可能资历根本就未够嘅医生？又或者有一啲医生可能因为各样嘅考虑，佢就净系去嗰、那个医疗机构嗰度系挂个牌嘅啫，其实佢根本就冇嗰个条件或者冇嗰个经验去到做一个日间医疗中心嘅一个规管，佢哋嗰个政策啊，或者系啲人员嗰、那个操守等等嘅咁，会唔会出现呢一个情况咧？咁咪令到条例入边啊，将一个医生系即系要让佢系赋予责任嘅，咁咪变咗系即系冇咗个效力咯？ 我明白你意思，但系我我要睇翻个法例嘅写法，我冇记错咧。若果要做呢一个总监嘅职位咧，系需要有一定嘅年资嘅，所以唔会系一个啱啱毕业嘅医生，可能甚至未攞到专科资格嘅就去做一个嗰、那个处所嘅总监。佢系需要有一定嘅年资，咁但系具体系要睇翻个法例，同埋佢亦都会睇嗰个处所啦。是一个日间医疗中心啊，定是一个医院，因为它是规管医院的嘛，所以那个资历是有要求的。 明白。 我所记是。 明白，好啊，唔该晒你啊，麦美娟，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O K， 唔该。 麦美娟咧系立法会议员嚟噶，一直以嚟咧亦都系有跟进咧呢一个嘅抽脂案件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我哋继续讲咧莎士比亚嘅一啲名言。呢句来自大家都好熟悉嘅一套剧，叫做《Romeo and Juliet》。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文译做朱丽叶话 ，Juliet said, "When he shall die, take him and cut him out in little stars, and he will make the face of heaven so fine that all the world will be in love with night, and pay no worship to the garish sun." 听得似咯。When he shall die, 当佢死嘅时候 ，take him and cut him out in little stars， 将佢变成天空上面嘅星星。And he will make the face of heaven so fine， 当人哋望到天上面嘅星星，夜晚嘅时候就会望到 Romeo 嗰块面嗰个样。That all the world will be in love with night。而因为那个样子是那么漂亮，全世界都会爱上了夜晚的星空。 And pay no worship to the garish sun， 而不会再崇拜那个很耀眼很光的太阳，即是也都不会那么喜欢日头了，而会因为 嗰个咁靓嘅星空而爱上呢个夜晚，非常之靓嘅一个句子，希望大家记得。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緊嘅咧係有一位嘅拉丁舞嘅老師咧，係因為接受咗抽脂療程之後咧死亡啊，咁咧相關嘅醫生咧係被判咧係要負上刑責嘅呢個案件嘅。如果你有意見，可以打嚟1872311啦。馮德雄啊，頭先咧麥美娟就話啦，而家咧一啲美容嘅儀器啦，同埋咧佢哋個操作咧，其實都係未有規管嘅。除咗我哋頭先講嘅啊，醫生負責啲咩療程係冇規管之外，原來啲美容儀器係邊一個去操作咧，亦都未有一个规管。咁到底即系呢件事去引申出嚟嘅讨论，其实美容业界又会点睇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就请嚟啊香港美容业总会嘅主席陈秀仪啊，陈秀仪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好。 是 陳秀儀啊，其實就住呢件事件衍生出嚟嘅討論之一咧，就係一啲美容嘅儀器同埋佢哋嘅操作者到底係需要兼備啲咩資歷咧？喺而家法例上面咧都係未有規管嘅，咁相關嘅討論咧一直都未能夠推進。其實你哋美容業界係點睇呢個問題嘅咧？ 其實我哋即係一直以嚟咧都覺得，所謂高風險嘅儀器啦，我哋唔好話係咪醫療儀器啦，即係好，我哋好多時喺美容嘅裏面，我哋都會用到嘅，可能醫生操作，可能美容師操作等等，但我哋覺得咧呢類嘅儀器咧嚇，因為佢唔就算醫生都好啦，我哋覺得佢喺學習嘅裏面咧係冇學過呢部儀器嘅，即係呢啲都係高風險儀器，咁所以咧， 你意思係醫生嘅資歷都唔代表佢有學過用嗰個儀器， 冇錯。冇錯，咁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都需要咧，係為到一啲呢啲高能量嘅儀器嘅操作員咧，去定一啲嘅規管。咁其實喺教育局下面嘅香港資歷架構啦，咁同我哋美容嗰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就住唔同嘅高科技儀器，譬如激光啊、HIFU 啊、RF 啊等等咧，我哋都已經制定咗一啲嘅 syllabus。其實我哋去好鼓勵咧，就係一啲啱嘅學院去開辦呢啲課程，讓呢啲要操作嘅人咧去受一個專業合格嘅培訓，考核咗出嚟可以嘅，咁就可以操作到呢啲科技儀器咯。 性質係咪？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都好希望即係有一個監管或者一個法例可以係做到呢樣嘢，不過似乎咁多年咧都睇唔到政府喺呢方面即係有任何嘅行動咯。 嗯，我諗你作為業界人士咧，我諗你都係即係非常留意今次呢一件案件嘅啦。 係係， 除咗大家個焦點係喺嗰個即係醫生當日所做嘅事啦，或者冇做到嘅事啦，即係嗰個操守嘅問題啦。另外一點咧，就係大家發現啦，喺嗰個手術室入邊咧，其實五個人咧有四個係冇受過任何訓練嘅。其實呢一樣嘢喺你哋業界嚟講係個別嘅現象，亦或其實都唔可以話唔普遍嘅現象。 首先我想即係講一講先，這個抽脂嘅情況好明顯咧係醫療事故嚟嘅，因為就算係醫療美容咧，我哋都同意咧，就係、譬如要刺穿性啊，或者係侵入性嘅，冇錯，呢一類嘅療程咧，都應該係一啲受過培訓嘅專業醫生去處理嘅。 今次佢都係醫生做， 所以係啦，但係今次呢個咧就好明顯咧，抽脂又要有麻醉咧，其實係一啲醫療事故嚟嘅。 但係陳秀儀，我諗我哋關注嘅咧係啲輔助人員啦， 即係除咗個嗱醫生嗰個就其實個判詞都寫得好清晰， 亦都責無旁貸。 佢個責任佢亦都負起咗要坐六年監嘅責任啦。但係咧嗱，咁另外仲有四個人喺手術室噶嘛？ 係 嗰四個就係所謂助手啦，嚇有四個人喺手術室。咁庭上亦都揭示咗咧，其實佢哋係冇。即係個官其實都有關注嘅，佢哋係冇任何嘅訓練嘅，好多嘢都唔識嘅。 係 呢個情況喺你哋業界嚟講係咪一個普遍嘅情況？ 其实佢今次呢个事故呢，我自己就觉得就唔系一啲典型美容业嘅情况嚟嘅。咁因为就算好多啲美容院，就算佢同医生合作又好，或者佢本身聘请医生去操作都好啦吓。咁佢哋嘅美容师呢，都会有一定嘅训练呢，系已经做咗培训，就唔会系一张白纸，完全唔熟悉、唔知道嘅情况下呢，就入去就帮手操作噶啦。 你意思系美容师都有受过医学嘅培训，譬如可能急救啊，或者系点样样去阅读一啲卫生指数，佢哋都识嘅应该。 嗱，我再重申头先嗰个 case 咧，抽脂咧，我哋话呢啲整形嘅咧，系属于即系好明显系外科手术，唔系美容嘅事故嚟，唔系美容嘅范畴。咁所以一般如果我哋针对翻我哋医学美容咧，如果我哋系讲紧可能注射一啲 Botox 啊呢啲注射剂啦，又或者系操咗一啲高能量，譬如 HIFU 啊、激光啊呢一类嘅 即系啲助手都应该系要有 都有， 明白？好啊，唔该。多谢你先啊，陈秀仪。我哋要听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清祥道去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排到去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地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比较长，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去电话机楼。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4,104点，升67点，主板成交额有997亿7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044点，跌14点，成交张数1619张。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450蚊，跌7蚊；盈富基金24.76，升4仙；阿里巴巴135.3，系跌咗1.7；美团233.6，跌3.2；中国平安51蚊，跌2.5；小米集团20.85，升3毫；友邦保险89.95，升1.75；京东集团275.6，升1蚊；比亚迪股份246.6，升4.8；药明生物117.8，升2.2。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长城微光、海龙控股、中油节能控股、博华太平洋新股和富裕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骏泰控股、太阳娱乐集团、嘉毅控股、元想集团和 HSSP International。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1.21，瑞士法郎0.927，加元1.26，人民币6.451，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697。港金系报16,3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55.2美元，卖出价1,756.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6，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九龙区嘅路面先啦。因为九龙区咧，有几宗意外事故嘅。七咸道南去观塘喺理工大学对开有意外嘅，去观塘方向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龙翔道去荃湾天马苑对开都有意外，龙尾近住钻石山星河名居。而呈祥道去荃湾之前明爱医院对开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咁有啲龙尾喺利郑屋村啦。反方向咧，呈祥道去观塘明爱医院对开就曾经有坏车事故，清咗场，不过一龙尾就去到蝴蝶谷道附近啦。即系话而家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段咧，来往方向都系好多车嘅，可以嘅话就尽量避行啦。仲有就系太子道西啦，去大角咀方向之前窝打路道附近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附近嘅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窝打路道发生过意外事故，清一场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仲有就系鲤鱼门道去旺 旺角啊，近住茶果岭道油站交界嗰度咧，曾经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都系多车，龙尾就分别去到李安苑同埋将军澳道近连德道。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湾仔支路嘅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排到去浙江街，狮子山隧道嘅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都好多车啊！去沙田方向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过咗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新界咧大埔公路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而家都系比较多车啦。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去到美城苑嘅。吐露港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而家都系多车噶。锦田公路、粉锦公路近住八乡消防局嗰段来往方向都系多车。西行线去坳头嘅龙尾去到林锦油站，仲有就系石岗嘅锦上路近住莲花地嗰段咧，来往方向都系比较多车噶。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系一个学习旅程。 全新智慧型对谈节目，恒生大学校长何信文教授每集请嚟不同背景嘅嘉宾，细说人生嘅高低起伏。 嘉宾包括古物咨询委员会主席苏章德、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副总监冯浩然、香港青年工业家协会当然顾问廖锦卿。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行政长官会在10月6号发表施政报告，欢迎登入 policyaddress.gov.hk 浏览全文和相关刊物。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或添马政府总部行人天桥入口索取全文或撮要单张。撮要单张亦会在多个公共屋邨商场、主要公共图书馆、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索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冯德豪。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高福慧同埋冯德雄为大家主持。冯德雄啊，呢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网媒立场新闻同埋咧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合作佢做嘅一啲关于泄密文件嘅报道啊。咁、其实关于呢啲泄密文件咧，大家有留意应该都知道咧，好多时候都会提及咧一啲多国嘅领导人啦，一啲政商名人啦，佢哋透过咧用离岸公司隐藏资产的形式去到做很多资产的调配。其实呢、这个离岸公司去到隐藏资产的方法可以说是很多即有钱的人他们常用的方法的。 各种的目的啦，出于。 是啦，那么一来可能是避税啦，那么二来呢很多时候在转移资产的时候避免引起市场的关注啦。那么三来都有些人是保障私隐的，即免得被人知道他有多少身家嘛。但是呢这件事呢之所以引来香港媒体的关注呢，就是因为涉及到一些 公众人物或者公职人员啦，咁就有个质疑咧，就系如果佢哋隐藏资产嘅时候，会唔会涉及到一啲公众利益啊，或者系一啲申报制度上面嘅问题咧？嗱，讲紧嘅咧就系呢啲报道咧，其实系包括咧本港嘅前行政长官啦，董建华先生啦，同埋梁振英先生。咁咧，我哋特别想同大家讲下咧，报道就指到咧，而家嘅全国政协副主席啦，我哋嘅前特首梁振英先生咧，就被指喺佢任内咧，透过两间嘅离岸公司咧，系持有住咧一间叫做Euros Asia Property 嘅三成股权。咁而呢一间公司咧，又持有咧戴德梁行日本业务嘅一间主要公司。咁成件事嘅点解会受质疑咧？就系因为呢一间嘅公司咧，喺2015年12月嘅时候咧，系出售咗佢嘅股权啦，继而咧系获得咗20万嘅英镑。咁但系呢件事咧，冯德雄系未有公开申报 嘅。我谂即系喺新闻出咗嚟之后咧，我谂即系大家都会有兴趣嘅。今次呢一单新闻咁可以分开两个部分去讨论啦，我觉得吓、第一样当然即系大家都会关心，究竟梁振英喺做特首嘅时候，佢申报佢自己嘅利益嘅同埋资产嘅时候咧，有冇违反制度啦？咁呢一点咧，梁振英自己咧就发咗一个声明啦，就认为自己系冇违反到嘅申报嘅制度，因为咧佢话众所周知，申报制度咧系要求申报直接持有嘅公司股权。下面嘅各级嘅子公司嘅股权持有同埋股权变动咧，系唔需要申报嘅。咁而佢当年嘅申报咧，就系申报咗直接持有嘅公司嘅股权。另外咧，佢亦都咧系作出咗一啲额外嘅安排咧，就系将呢啲股权咧已经系交咗俾一个信托嘅方式去管理。佢本人咧系不行使作为，包括咗大家而家有兴趣嗰间嘅日本嘅地产公司嘅股东嘅决策权，咁所以咧，佢认为自己系冇违反到任何嘅制度啦、嘅规定啦。咁似乎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咧，亦都同意啦。今日嘅讲法咧，就系话都认为咧系未必系有违反到当时嘅申报制度嘅。咁啊，政府就仲未有一个，或者行政会议就仲未有一个系嘅具体嘅声明出嚟嘅回应吓。咁呢个系一点。第二点可以讨论嘅咧，就系话撇开呢个个案唔讲啦，系嘛？咁究竟而家嗰个申报制度如果真系唔需要申报第二层嘅子公司，无论佢有喺嗰个子公司入边有几多嘅权益，都唔需要申报嘅。咁呢一个制度系咪有改善嘅空间咧？会唔会有啲漏洞产生？特别系就系头先，正如你所讲咧，就系因为嗰个离岸公司嗰个操作咧，其实都好纯熟噶啦，大家都系嘛？咁变咗我一隔咗一个离岸公司咧，其实下边再拥有再系持有乜嘢嘅权益咧，似乎外边人咧就未必系咁容易知道。咁究竟呢一度个制度本身有冇一啲可以讨论或者改善嘅空间咧？似乎可以分开两件事嚟讲。 关于咧，你头先提到制度啊，我哋点样样去睇即系行政长官嘅利益申报嘅制度嘅时候咧，其实特首林郑月娥咧今朝喺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咧，都有被记者追问到呢个报道。咁佢一如以往啦，咁佢唔去评论咧一啲个别嘅个案，但系当佢讲到咧总体地去睇而家嘅利益申报制度咧，就形容政府咧系有非常稳健嘅利益申报制度，适用于行政会议成员同埋主要官员。咁个做法咧就系透过每年需要登记嘅个人利益表格咧，公开俾公众检视。咁呢一啲嘅表格咧，其实咧大家喺网上面咧亦都可以睇到。佢又话咧制度系信任申报人啦，所以咧系唔会检查、监察或者系调查每个人咧佢哋登记嘅个人利益嘅项目。咁不过我谂冯德雄就正如我哋头先所指出啦，如果我哋而家嘅制度其实只系要求行政长官可能作为即系行政会议嘅主席，佢去申报嘅时候其实系唔需要去申报佢嘅第二层嘅一啲子公司佢所持有嘅股份或者利益嘅时候，系唔系真系诚如特首所讲呢一个系一个非常稳健嘅制度咧？我谂呢一点咧都好值得公众 大家可以讨论下。首先嗰个制度嗰个诠释系咪系咪真系唔需要申报子公司咧？咁或者其实系咪唔用子公司呢个概念啊？或者系咪唔需要申报一啲即系 嘅其他間接嘅權益咧，咁樣啦。咁呢一個大家可以討論，先搞清楚個事實啦，係嘛？第二樣就係、是、究竟如果真係咁嘅話，有冇正如你所講啦，有冇啲值得討論嘅空間咧？咁我諗大家都可以即係討論一下嘅。 咁啊，所以听紧收音机嘅听众，如果你想就住啊呢一个事件嘅本身啦，同埋咧呢一个利益申报制度咧，发表你嘅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法律界人士，佢系大律师，同埋咧廉政公署嘅前总调查主任查石我，同我哋一齐倾下。查石我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你好。 查實我哋先搞清楚個事實啦。嗱，因為咧而家就住到底特首係咪需要去申報咧一啲佢旗下所謂子公司嘅股權嘅利益咧，其實似乎都即係存在一個不同嘅。 你即 係 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嘅申報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似乎都存在一個不同嘅詮釋。咁你自己係點睇咧？ 嗱，我自己覺得咧，如果即係大家對呢個睇法係有唔同嘅解釋咧，咁政府咧係有個責任去釐清。到底是不是只是报一层，因为要报埋第二层呢？仲有就是佢即是这个相关人士使唔使即是去申报呢一啲佢搵人代持嘅一啲嘅财产呢？咁样。因为如果你话代持就冇得去唔需要申报嘅话呢，咁呢个好明显就是一个好大嘅漏洞啦。 嗯。 因为搵人代持系非常之容易嘅事嚟㗎嘛，係咪？咁你话喂，我而家去透过一个信托咁搵人代持，咁就唔使申报嘅话，咁变咗个申报就嗰、那个意义就冇咗啦，系咪？ 嗯，查实我话除咗咧，即系行政会议嗰个申报机制之外咧，留意到其实根据基本法第47条咧，行政长官喺就任嘅时候咧，系应该向终审法院嘅首席法官申报财产。咁不过呢度咧就有一个嘅争拗点啦，就系点样去理解所谓就任时啊？系上任嘅一刻佢去即系申报财产就已经可以啊？定系喺个任期嘅当中出现一啲变动嘅时候，到底仲需唔需要去作相关嘅申报？呢一点你嘅理解又系点啊？ 我嘅理解咧就系、是要申报利益咧呢、這个咁嘅要求咧，就系、是、一路你在任咧，你都系有个责任去申报嘅。因为唔系净系你上任嗰时申报，咁你喺在任嘅时候，如果有啲嘢发生咗系有利益冲突嘅话咧，佢都系要申报嘅。即系所以咧，唔系话佢上任之前佢申报咗，以后佢就唔使申报。我理解唔系咁样啦。 嗱，实际我想请教你，而家头先我哋都讲啦，即系今次呢件事嘅讨论咧，可以分开两个层面去讨论啦，吓、啊。 系。 第一个就系话件事本身，咁究竟当事人即系而家被报道嘅梁振英有冇违反咗嗰个申报制度嘅嫌疑咧？咁样，呢一点你点睇啊？ 嗱，如果你问我咧，我就觉得佢系即系应该报，但系佢冇报，不过用一啲方法咧。感觉上好似佢系唔需要报，但系实际上咧系应该报嘅。咁呢个咧就嗱，我哋要咁样讲，我哋唔可能咧法例咧系列晒所有嘅情况，系不可能嘅事嚟嘅。而系咧，我哋有啲基本嘅原则，那个原则就好简单嘅啫。首先呢、這个有冇实际嘅利益冲突？第二有冇啲潜在嘅利益冲突？即系就算冇实际嘅，即系而家冇利益冲突，但系佢有可能会有利益冲突。仲有咧，就系喺观感上啊 ，perceived 嘅 conflict of interest， 即系话喺市民个角度嚟睇，你会唔会系有啲利益冲突咧？咁样，咁作为一个即系主要嘅官员咧，佢系有责任咧，系嚟到系彻底嘅申报嘅，因为咧系要开诚布公啊嘛，同埋咧你要俾市民觉得你系冇隐瞒啊嘛。咁如果你用一个迂回嘅方法嚟到去回避呢个申报咧，咁难免咧令到市民咧系会有好多 但系 即系猜测，好多猜测。 但系譬如如果当事人个立场，佢未必系迂回嘅方法去回避申报啊，佢 simply 即系简单咁样就系、是，其实制度冇要我申报。嗱，譬如话另外一位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我谂你都有留意佢嘅讲法，咁佢都觉得即系今日嘅讲法就系佢都觉得。如果是即是第三层的一间就是子公司，或者是他透过一间公司去投资其他东西的话，那 譬如話唔通買匯豐股票，咁我哋要講匯豐股票有幾多權益咩？咁你點樣理解呢個講法咧？ 嗱，如果佢買匯豐股票嘅話，佢都要申報咧，佢有擁有幾多匯豐股票嘅喎、即係唔係話佢買匯豐股票就唔使？ 佢係一間。佢擁有一間投資公司，而嗰間 投資公 司 去咗買， 佢買咗係啦，買咗匯豐股票，唔係我自己去買匯豐股票嘅意思係咁。咁唔通我成間投資公司所有嘅 portfolio 都要逐樣申報咩？咁樣係 嗱， 咁 呢個咧就係、是、要大家去斟酌啦。即係我估個關鍵就是市民點樣睇啦。我諗佢最基本咧就係我哋要遵守個基本原則先啦。即係當然你話我覺得冇利益衝突喎，咁有冇利益衝突咧就唔係。当事人去决定啊，而系市民点样睇啊嘛。头先我所讲，你除咗实际嘅利益冲突，有潜在嘅利益冲突，仲有个观感上有冇利益冲突啊嘛。咁你作为一个特区嘅首长咧，系有个需要咧，系开诚布公咧，系等到市民睇到你系完全冇嘢隐瞒噶嘛。咁你而家话喂，我而家用一个迂回方法嚟到避免咗，我搵人当帮我代持。咁幫你代持嗰、那個佢係咪喺你嗰度得到嘅指示幾時買幾時賣呢？如果係嘅話，咁同你直接去擁有 咧？佢梁振英嘅講法就係佢冇行使過作為董事嘅權力㗎啦。 即 係 呢個資產嘅配置係有個信託。 冇行使過作為個股東嘅決策權㗎啦。 市民信唔信你咯？即係個問題，如果你能夠令到市民相信你係冇嘅，咁啊冇嘢啦。 但係市民信唔信就係一個 觀 感嘅問題係嘛？即係。 哦，呢、這個 係 啊，所以我 話未必 係 個出現嘅制度嘅規定 嘅利益衝突啊嘛。 O K， 即係觀感上你都要避免啊嘛。 嗯， 你實際上有冇呢個另外一回事啊？但係觀感上有冇咧？ 但我哋 如果觀感上有，你都要避免啊嘛。即係而家個情況就係咁啊嘛。 係，但我哋當即係討論利益申報嘅時候咧，即係冇理由淨係討論觀感啊，或者係官員佢即係個人對於公眾期望嗰個判斷啦。應該更加重要係討論我哋個制度係咪一個即係穩健嘅，能夠取信於公眾嘅一個制度， 即係符合公眾期望嘅一個制度。 明白，明白，我明白。即係當然我哋中間要取個平衡啦。咁、我個關鍵就係而家我哋係有一套申報嘅制度。如果个申报制度系有漏洞嘅话，那个责任喺政府咧系点样去将呢个漏洞去堵塞啊嘛？而家我发生咗件事咧，就系、是、市民觉得以为有啲问题咁、样，咁你话喂冇问题、我觉得冇问题，有冇问题就唔系个当事人自己话有冇啊，而系市民觉得有冇啊嘛？咁我头先讲就唔系净系讲观感上嘅问题，而系话除咗实际同埋潜在之外。仲有個觀感嘅問題要考慮啊嘛， 明白啊，首先我諗即係我諗而家因為咧就是、當然當事人有自己嘅講咗佢自己嘅一個聲明啦，咁啊頭先個聲明我哋都讀咗，咁社會嘅觀感就每個人有唔同嘅睇法啦，但我留意到咧就係、是、譬如行政會議又好，政府又好，其實就嗰個制度入邊而家討論嘅嗰個其中兩個焦點啊，第一個就係話。个申报制度，所谓第三层嘅子公司需唔需要申报？要申报嘅权益，如果我个子公司系拥有另外一间公司三成嘅权益，都几显著嘅一个份额啦吓。咁呢个需唔需要申报？同埋就头先高福慧讲嗰个行政长官就任时嗰、个诠释应该系点？系咪其实？无论件事系点都好，政府系咪都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啲嘅解释？咁就唔使大家即系、就是、自己用自己嘅诠释去讲啊嘛。 我完全同意你嘅观点啊，即、就、系、是、你如果问我嘅立场就好简单，我觉得系应该即系要讲清楚嘅。另外咧就系即系你话即系到底系要几多层要报咧？其实就唔系嗰个几多层嘅问题，你可以揾多。揾十個人嚟都幫你代持， 就冇個潛在嘅利益。 十個人代持冇意思嘅，佢問題就係第一，點解你要揾人代持咧？點解你唔直情即係直接咧？咁個你個揾人代持個目的係乜嘢咧？咁即係你不禁係令到市民有好多猜想噶嘛？咁我哋為咗即係我哋講緊即係點樣去令到特區政府嗰個政務能夠即係得到市民支持，你就一定要開誠布公，提高嗰個透明度。就唔係去想辦法，即係可以唔報就唔報，唔係咁樣啊嘛。你法律點樣立法，你都一定係有啲漏洞俾人哋去鑽。 而家我哋讲紧就讲原则问题啊。 陳成，我想咧，即係當講到即係行政長官嗰個利益申報嘅時候咧，好多人都會睇翻咧關於防賄條例啊嗰、那個嗰個嘅涵蓋範圍啊，係唔係咧？即係包括行政長官，特別係我哋討論到第三條同埋第八條嗰個時間，咁即係知道特首林鄭月娥咧，其實即係早前都表明咧係唔會作出相關嘅修訂，因為咧如果改動嘅時候咧，佢認為係會有即係憲制問題。咁但係當見到即係一而再再而三係有報道或者有市民係關注到我哋即係申報制度嗰個健全嘅時候，呢一點你即係自己點睇咧？有冇需要再考慮？ 我立場咧就自始至終都好清晰嘅。我同阿林鄭月娥特首咧嗰、那個睇法係唔同嘅。我覺得咧就係睇唔到即係有個憲制上嘅問題嘅，因為根據《防止賄賂條例》第四條咧，特首係都有受規範嘅。即係講得簡單啲，如果特首收咗筆錢去幫人做啲嘢咧，佢一樣係觸犯咗條法例，一樣係會受到法律制裁嘅。 嗯， 咁咧點解第三條會有憲制問題咧？到今日佢都解釋唔到點解第四條冇，第三條有。咁你又唔係喎，因為第三條要攞批准，咁香港特區政府同邊個攞批准啊？咁呢個其實我都提議過，好簡單啫嘛。中央委派一個小組或者一個委員會去負責去審視特首收受利益。大家讲紧系同工作冇关啦，如果同工作有关咧，就系第四条。而家讲紧同工作冇关，即系好简单。而家有人送个钻石俾阿林郑特首，咁佢收唔收得咧？咁如果你第三条，你有个委员会也好，由呢个行政会议嘅负责人啊，或者系终审庭嘅大呢个大法官啊，嚟到去成为个成员，嚟到去睇你应该收或者唔应该收啦。如果你话你唔收嘅，咁啊根本上就冇呢个问题啦。如果你要收嘅话，我觉得系应该有批管咯。咁我亦都唔相信咧，中央政府咧系会乐见咧香港特区政府嘅首长咧系随意咁收受利益噶。 嗯。 啊，咁所以我嘅立场都好简单，我睇唔到咩系宪制上嘅问题。喂，中央委派一个委员会有冇宪制问题啊？ 明白。好啊， 冇问题啊，其实啊，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查成我先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查实我咧系大律师，佢本身咧亦都系廉政公署嘅前调查主任嚟嘅，即系总调查主任嚟嘅。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即系有关网媒啊，去到披露咧一啲泄密文件咧入边咧牵涉到嘅利益申报问题。 三个季度增速放缓。港大表示，受惠於疫苗接種率持續上升，以及第二輪消費券計劃，經濟仍然會持續增長。全年經濟預料重拾增長 7.2%， 好過去年的收縮 6.1%。 天氣方面，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個廣闊低壓區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低氣溫大約28度，明日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情况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另外啦，西九龙走廊去荃湾方向近住宏景台，咁本来就有交通意外噶，啱啱清咗场一阵，咁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奥海城。另外，较早时七咸道南去观塘方向近理工大学嘅意外都清咗场噶啦，而家龙尾只系排到去卫理道。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排到去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而九龙入口这边都有车龙架排到去里安苑，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受到近住天马苑的意外影响，排到去德宝花苑和近上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排到告示打道近演艺学院，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挤塞，龙尾在太子道东近彩虹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约道这段慢车龙尾圣座治大厦，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多车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的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即时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 星期三上午11点 直播行政长官宣读施政报告， 同日下午 直播施政报告记者会， 下午5点 施政报告速递重点全面睇， 星期四上午8点 行政长官施政答问。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劳工处就快举办求职新路向招聘会， 我知道10月12日和13日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成50多个机构参加，有好多职位空缺的，还会即场招聘添。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冯德豪。 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跟着这个题目，可能很多收音机旁边的听众，特别是一些长者朋友，可能都会关心一些。冯德雄，事源呢是房协进行了一个的调查，就是讲到怎样可以令到单位做到长者友善。众所周知，现在香港60岁以上的人口比例就越来越增加了，怎样可以在一些资助单位的设计上面是做到等我哋啲长者朋友住得舒适一啲咧，咁啊房协咧就做咗呢一个嘅调查之后咧，仲话佢入边揾到嘅一啲设计概念咧，可以应用喺日后规划嘅资助房屋嗰度。冯德雄 系啊，咁佢特别咧就整咗一啲系嘅示范单位啊，咁啊即系将呢啲概念咧就引入去，咁就简单咁讲，我睇到佢哋嘅介绍咧，简单咁讲，其实都系。即係希望一個單位入邊咧，就多一啲 空間， 集中嘅空間、多一啲集中嘅空間，就等咧，即係無論你喺廳啊，或者你喺廚房啊、廁所都好，都有足夠嘅空間咧，可以俾譬如啲行動不便或者行路辛苦啲嘅長者咧，坐輪椅嘅話咧，都可以有足夠嘅空間俾佢回旋啦。咁主要嗰個設計嘅概念就係咁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諗到咧，就係話有時就你唔係話一住入去嗰個資助嘅單位咧，就已經係需要呢一啲長者嘅設計嘅。咁但係人生都仲不免係慢慢變老啦，係咪？生老病死都係不能夠迴避嘅一個過程。咁但係你住咗入個單位之後，到你 有需要的時候，咁係咪一早嘅時候喺個設計上已經有啲彈性咧，令到當你係需要有一啲符合長者嘅設計方便你啊晉升到另外一個階梯嘅時候嘅生活嘅時候咧，可以好簡單咁樣做到咧咁樣。 嗯，因為我諗咧，可能聽眾都有呢個經驗啦，就係當即係屋企咧開始要適應長者嘅居住需要嘅時候咧，其實你諗下嗰個改裝或者個裝修過程點做咧？如果一開始個設計做得唔好咧，可能都幾花功夫㗎。 有時都係，如果你普通一個家庭十時間叫你做，未必知道點埋手㗎。 系啊，咁所以会唔会可以系喺个单位一起初嘅设计入边就将呢啲概念考虑埋喺入边咧？咁啊，我哋当然会请嚟房协嘅朋友同我哋倾下啦。咁但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咧你而家自己都系住紧一啲资助单位啊，譬如公屋啊、居屋啊咁啊，会唔会喺你哋应用上面啊都留意到？如果我要将嗰个嘅屋企咧改善到其实系长者或者系轮椅人士都更加能够方便使用，可能你而家都遇到一啲難題㗎。 特別係我都有啲即係有啲切身嘅經驗，我啲即係親人咧都係住喺啲舊式啲嘅公屋單位。咁你當時你都知道，即係幾十年前嘅設計就冇呢一方面嘅考慮啦。咁的確係有啲唔方便嘅地方嘅，即係舊式嘅單位嚇。 嗯，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呢啲經驗啊，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又或者你自己可能咧都諗到一啲妙計啊嚇，點樣喺有限嘅空間入邊咧都做到呢一啲長者友善嘅設計咧，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咧就請嚟啊負責呢一個研究嘅房協總經理，負責物業策劃及發展嘅曾德明啊，曾德明你好。 你好，你好， 先生你好， 曾德明啊，请你先同我哋介绍下咧，你哋呢个即可行性研究入边咧，提出咗有边啲主要嘅措施咧，去到帮助我哋嘅即系长者喺住喺呢啲屋入边咧，有一个更加便利佢哋嘅设计啊。 系嗱，我大家都知道啦，长者有特定嘅住居需要啦，尤其是咧系行动不方便嘅长者咧，佢哋嘅起居啊同埋居住环境嘅配套咧都要特别去设计嘅。譬如话佢个通道嘅走廊要阔啲啦，俾轮椅可以入到啦。咁呢个厕所入去嗰个位置亦都系无障碍、冇门槛啊，好方便咁样够阔咧入到去啦。咁入到去有个空间咧，足够嘅空间可以转动啦。咁所以咧，房协咧总结咗过去20年咧建造同埋营运呢个长者房屋嘅经验咧，我哋而家咧系建造咗一啲可改动同埋无障碍嘅单位咧，系做咗个模型。由諮詢咧，業界嘅意見咧，又喺改善曬嗰個設計咧，喺將來嘅公共屋邨同埋資助出售屋邨嗰度去興建嘅咁樣嚇。 嗯， 可唔可以簡單介紹一下你哋有啲咩新嘅概念擺落去啊？ 嗱，呢個最主要咧就係個最大嘅改動咧，就係個廁所同埋廚房，因為咧人啊，即係長者咧，佢呢個最多用嘅地方咧就係廁所噶啦。咁啊，廁所咧最主要咧就係個門咧，我哋唔用掩門，我哋係用呢個趟門嘅。因為咧，你如果係用呢、這個你坐緊輪椅咧，你用掩門咧又好難去開縫山嘛。咁趟門就容易啦。咁另外咧個地下嗰度咧，我哋冇門插嘅。咁即係你好順暢咁咧，可以移動到入去嗰、那個。廁所入面㗎喇。咁另外呢，我哋個洗手盆呢係可以升降嘅，咁呢就呢、這個方便佢呢就到去坐輪椅嗰個位呢，係好方便去做到洗手啊洗面嘅動作啦。同埋個洗手盆下面呢，佢有足夠嘅空間呢，令到佢個輪椅車入去呢唔會擋住佢嘅。咁另外呢嗰、那個廁所入面呢，我哋又做咗呢係足夠嘅去水位，因為呢如果係冇咗門插啊，啲水啊，你沖涼嗰時好易流出去㗎， 潑曬出廳咯。 所以咧，我哋預先設計咧，除咗足夠嘅空間之外咧，我哋係預先做好曬所有去水位，咁啊，佢等佢流咗落去下邊水管嗰度，就唔會流出去呢、這個廳嗰度㗎啦嚇。咁啲廚房咧，亦都係我哋用個燙門嘅，係用啲防火燙門嘅。有別於而家呢個市面一般嗰啲掩門嘅，咁入面咧亦都係嗰個工作台咧個高度咧，亦都係呢、這個 設計到咧適合佢嗰個坐輪椅人士去用啦。咁另外下面咧亦都有個空間咧俾佢咧係可以好自由咁出入。啊，呢啲就最主要嘅改動就喺呢度啦。咁另外咧，我哋嘅設計咧就係盡量咧係冇呢個力牆嘅，即係話第日如果你要改裝嗰陣時咧，唔會因為有部力牆阻住你，你拆唔到嘅。我哋盡量係可以拆到佢嘅，咁所以咧，你第日改裝嗰陣時好方便嘅，你只係咧誒將個櫥櫃啊移一移咁就得噶啦。 咁單位個面積需唔需要大？個空間要大好多、 因應而可能要令到嗰、那個即係你哋可以揀出嚟嘅單位數目會唔會少咗咧？ 嗱，你個輪椅喺個入邊可以自由。 嗱，一二型嘅單位咧，一二人嘅單位咧。嗰、那個廁所咧就要擴大些少嘅，即係大約就係多咗20尺到嘅啫嚇。咁咧，但係咧就三四人同埋五人嘅單位咧，佢嘅廚房廁所咧，佢已經係大咗噶啦。我哋只係將嗰個掩門轉做趟門咧，已經可以即係改裝做呢個無障礙嘅單位噶啦。咁所以咧就喺公共屋邨嚟講咧，每100個嘅一二人嘅單位咧，如果全部做曬呢啲無障礙單位咧，我哋只係少咗係8個左右嘅啫，咁但係三四人嘅單位或者五人單位係個面積冇變嘅，咁即係話如果你1000個或者幾千個嘅大型屋邨咧，如果我哋只係做呢個50個嘅無障礙嘅一人單位咧，我哋只係少咗4-5個嘅啫，咁所以呢個係對嗰、那個。整體的影響咧係好輕微嘅 咁因為你頭先都提到咧，喺個建築嘅力牆啊，同埋一啲即係去水位啊等等，都要安排一啲即係結構上面嘅設計上面新嘅做法啦。會唔會對於一個建築成本嚟講都有一個嘅影響，或者有一個增加喺度咧？ 呢個係冇嘅，因為咧而家個建築咧，我哋只係將個位去就佢啫嘛。你個建築上啊，你嗰、那個。力場嘅都係咁重嘅啦，你只係擺喺邊嘅啫嘛，咁所以呢個係冇影響建築嗰個建築費啊，冇影響。只係咧香港咧就咁多年嚟個市場習慣都係用掩門啊，咁如果我哋用趟門咧，就要特別去引進啦。咁特別引進咧可能貴啲啦，開頭嗰陣時，但係如果成項城市嗰陣時咧會平翻咯。咁所以咧就開始嗰陣時個掩門係貴些少啊。但係將來會，我相信咧，如果我哋大量建造嗰陣時咧，個訂單大嗰陣時咧，就會平好多啦。 嗱，聽緊收音機嘅聽眾，嗱，你咧聽到呢一啲嘅設計同埋改動，我自己有啲咩諗法咧？如果你屋企咧都有輪椅人士或者係長者嘅話，呢啲改動可以幫到你幾多咧？不如都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俾啲意見啦。嗱，曾德明啊，你咧就話嗱，而家咧有一啲咁樣嘅即係樣本單位啦，嚟緊咧俾一啲機構啊或者係即係長者團體啊，可以俾下意見你哋。其實你哋個工作時間表啊係點㗎？如果话咧要将呢啲设计咧比较大规模咁样去应用喺日后嘅资助房屋项目，你预计会几时先做得到啊？ 其实咧，我哋之前咧有部分嘅屋邨咧已经有呢啲单位噶啦，只系咧我哋只系少量去试验嘅啫。咁所以咧，我哋而家系总结过去嘅经验咧，将会喺将来嘅屋邨嚟大型嘅兴建嘅。咁你最新即係話最快有供應嗰啲單位係2022年已經開始有㗎啦，咁就陸續都有，不過呢係大量興建呢應該係2025年開始囉。 2025年先至係大量興建，會唔會遲啲呢？因為呢你都知道香港嘅人口老化問題啦，其實都已經係產生咗好耐㗎啦，係咪？咁你頭先講嗰啲設計，即係當然嗰、那個單位面積是一個問題，但其他用趟門啊等等那些，似乎是不是你們起步得太遲啊，曾先 生？不是的，因為呢我們呢就是一路呢這麼多年來呢都有做這個長者屋的，其實呢之前呢樂兒居啊同埋呢個彩兒居呢已經是，同埋我們的丹拿山呢已經是這一類型的了，只是話咧，而家我哋係將呢啲無障礙嘅設計咧，係推廣去公屋。咁而且咧，我哋亦都有一部分已經興建緊嘅。其實 這個我們明華大廈第一期呢已經有幾百個已經落成了是這一類型的海改動單位的，其實已經有供應，我意思只是說大量的供應是幾年後開始有了。 你現在那個就是市民單位那個所謂諮詢呢，你請啲團體嚟，其實點樣做法㗎？即係嚟參觀下，然之後俾意見你，會唔會請啲長者？又會唔會有啲單位啊？俾啲長者係即係長時間啲喺度住下啦。喂，你反正都有啲單位，似乎你生活上嘅嘢咧，未必係即係買樓啊、睇市民單位都未必係。 嗰一刻就已經可以表達到佢嘅意見， 係咪？會唔會咁樣會？佢更加係 嗰個無形單位咧，我哋邀請咗啲團體啊。同埋甚至系轮椅嘅用家咧嚟参观咧，同埋俾意见嘅，我亦都有大学嘅。至于试住嗰啲咧，嗱，其实咧都有啲大学咧系接触过我哋咧，系做一啲研究嘅。咁我哋亦都研究紧咧，对佢哋倾紧嘅呢一样嘢。 因为呢啲系你讲嘅，呢啲嗱，你要用心嘅，好好啊嘛。但系你佢系想真系配合佢哋日常生活嘅好细致嘅需要啊嘛。咁你都知道， 系啊， 生活同参观示范单位系两件事嚟噶嘛。 是啊是啊是啊。嗱，呢个参观嘅意思咧，其实唔系个参观意思，系大家交流嘅经验嘅。我哋邀请啲大学团体啊、专业团体啊，同埋啲真正嘅轮椅人士嚟咧，就系真系去睇嗰个设计同埋用嘅，然后咧去俾嘅由用家嘅角度嘅意见俾我哋去改良咯，吓。 好啊，曾生，最后咧，我都想请教啊。如果而家咧有一啲即系住紧啊，而家已经住紧喺一啲资助单位入边嘅朋友，我听完你哋嘅设计之后，觉得非常之吸引，我都想试下即系改装我嘅单位，去到符合啊一啲长者或者轮椅人士嘅需求嘅话，而家房协有冇任何计划可以俾到支援佢哋，或者佢哋可以点做呢？其实 我哋而家喺呢个骏发花园个长者资源中心咧已经有咁嘅服务噶啦。如果啲长者咧或者啲家屋企人咧想改装呢类型嘅单位咧，佢可以走去嗰度咧，我哋嘅长者资源中心咧系咨询咧系点样做咯，我哋会俾专业意见佢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曾先生，我同你倾到呢度。 好啦，唔该，好多谢多谢。 曾德明咧系房协嘅总经理嚟噶，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1啊，而家咧有一位听众打咗入嚟咧，想讲下佢对于咧呢啲即系长者屋嘅意见啦，听下苏女士嘅电话先。苏女士你好， 啊你好你好， 请讲。 多谢晒啊，而家个嘅做法好好啊， 即系你觉得房协呢一个嘅谂法好好系咪啊？ 好好啊，佢即系佢讲得啱啊，之前我哋都做紧，但系咧。都要支持佢哋咯。 你本身苏女士，你唔介唔介意我问下你咩年纪啊？ 我就嚟65岁。 65岁都好后生啫。你本身住咩嘅单位啦？ 住细单位咯。 都系住公营房屋系咪？ 呀，好旧噶啦，旧到呢度落厕所又系，厨房又系，都系一个窗出咯。旧单位嚟嘅。 你暂时都唔需要坐轮椅嘅，听你咁壮健。 我因为我2017年打错针，打落血管，我就半边身唔掂嘅。 哦，咁而家要坐轮椅啦，系咪啊？ 又唔坐得，因为我好积极做运动，但系都系好痛啦，只脚就。 咁喺家居入边有冇啲咩设施可以帮助到你 嘅？或者你而家嘅住旧式嘅单位有冇啲好唔方便嘅地方想改善啦？吓， 喺个厕所细到咧，肥婆都入唔到。个冷巷嗰度咧，摆埋洗衣机，摆埋食嘅。咁我就系得两个细街砖入去嘅。咁我伤咗啦嘛，我咁多年，啲肌肉壞咗啦，啲腳就提唔起啦。我夜晚黑就去廁所又會跌親啦。咁樣咯，因為佢太舊啦。 所以係咪即係如果能夠譬如喺嗰個廁所方面個空間可以大啲啊，又或者好似頭先咁樣講個設計上面，譬如冇有啲門檻啊，就會方便到你。 係啊，冇錯啦，我晚晚都係，如果我去廁所去得耐，我又好攰。咁喺厕所度，嘭一声又撞到个头， 哎呀， 撞咗好多次噶啦， 哎呀，小心啲，真系， 哎呀，冇办法啦， 系， 你知啦， 明白明白， 我估唔到我会咁样咯。 明白啊，明白。好啊，好好多谢苏女士你嘅电话先啦。咁都 最好房署搞呢啲俾我哋宜居嗰啲新啲噶啦，因为我哋嗰度太旧啦。 好啊，明白。好多谢苏女士你嘅意见啊，都好希望你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再翻嚟倾其他题目。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在战场上行军布阵用战略换取胜利，在媒体战上面国民军希望找自己的士兵假扮敌军俘虏制造一个战胜假象，这一招又会不会成功呢？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全新一辑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有利集团有限公司副主席黄天祥。 其实有机会未必在你面前，你未必见到他，但是他模模糊糊在这里，因为我走一步试一下，走一步试一下，咦，是在这里，要捉实他。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冯德雄啊，这个咧关于长者屋啊，即系点样改善一啲家居设计，方便长者同埋轮椅人士去居住嘅题目咧，仲有听众想同我哋倾下。咁我哋而家咧接埋苏小姐入嚟，听埋佢意见先。苏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啊， 请讲。 我系坐咗轮椅54年啊。我是房協會的，房協的單位判給人，判給啲機構去做啊。但好多時啲輪椅攞咗單位咧，呢又唔准改，嗰又唔准改啊。同埋個出邊一級咧都好高啊，成2-3寸高咁。 即係入門口嗰度啊？ 以前咧，房署嗰啲咧去打平去嘅，可以入到屋嘅，但而家佢都唔俾打平咯。但系加块铁板2-3寸厚高到，咁咪好斜咯。 苏小姐啊， 好困难噶，佢厕所各方面咧都好，即系改得好含糊嘅，好勉强嘅。早期嗰啲环卫房屋处嗰啲就好嘅，判俾人做嗰啲就好麻烦啦。 嗱，你头先话咧系 好 多改 运输处咁，我系冇障碍委员嚟噶。好似运输处咁，而家行人路咧，斑马线咧，佢有咗啲有白有啊，望左望右啊，成寸厚嘅啲字，咁啊啲过马路咪好棘脚咯。咁啊唔需要噶，根本呢样嘢，你系冇位系行人路去做呢啲嘢。好似啲轮椅位啊，过马路嗰啲，佢又唔去做好啲，就俾人泊车。你做咗之后，我哋又想又过唔到，又过唔到。 都系生活上好多唔方便嘅， 好唔方便咯。而家变咗质啦，运输处都变咗质啦。 苏小姐，不如我哋咧讲翻即系嗰个居住单位嘅问题先。 家居最紧要啊。 系啦，嗱，因为我好关注 咧， 你头先话 房会嗰啲咧，早期嗰啲咧，佢肯俾我俾即系治疗师去改嘅。治疗师写信过去改嘅，但系而家治疗师改。写个信咧都冇咩力噶，都做 唔 到咩嘢咯。 唔俾你自己改装啊！ 等好耐，搞好耐先攞，先去改好啲嘢出嚟。要去到好多层次啊！ 你最想改嘅系边个部分啊？ 我试过补一个轮椅，佢住喺一个单位，佢厕所去唔到啊！你俾个单位佢去唔到厕所，我哋做咩嘢咧？话俾我听，佢坐轮椅，佢一个人，佢即系少少帮唔到佢。医生又帮唔到佢，由我出面， 好啊， 我就去找政府去帮到佢调到个单位 ，OK， 佢调到个单位俾佢。 好啊，多谢苏小姐你嘅意见啊。咁啊，似乎头先苏小姐都有个反应，就话原来要改装单位咧，得到批准咧，都系一个好艰辛嘅。 所以我头先问房协系咪太迟咯？ 咁啊，真系咧要睇下呢个研究之后咧，佢哋接住落嚟嘅工作系咪可以喺个房屋嘅供应上面咧，从根本咧去加多啲呢一类长者友善嘅设计啦。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日会发表今届政府最后一份施政报告。她说争取尽快与内地免检疫通关是施政报告头等大事。无论中央要求香港采取什么措施，特区政府都会尽力配合。她说国际旅游与商务活动对香港重要，但恢复和内地商贸往来更加重要。特区政府会继续严格采取外防输入措施。林郑月娥又说新一份施政报告内容会聚焦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亦要解决房屋问题。她说本港目前稳定并非泛政治化，更需谋划未来。她透露施政报告不会有新型肺炎疫情的支援措施，日后若果有需要，司局长会再提出。警方连同食环署搜查屯门龙鼓滩一个货柜场，检获一共1700公吨怀疑走私冻肉，当局估计价值超过5亿元。冻肉来源地是巴西和荷兰，不排除走私到内地。行动中拉了个40岁男人，涉嫌经营无牌冻房，亦为走私用而建造船只，并在现场检获两艘怀疑改装快艇。当局会继续调查，希望找出背后操控的集团。警方说在10月初就走私活动加强搜集情报，发现有不法分子用货柜场做掩饰放置走私货物，并有制冷功能货柜存放冻肉，部分连接发电机发电。相信不法分子会用等船运冻肉到公海分发给快艇，再走私到其他地方。政府建议修订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附表二，被裁定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人士不能够担任或者不能够继续担任注册社工。当局计划下届立法会会期修订，亦会留意注册局履行其法定责任的运作情况和表现，有需要时候考虑作进一步修订。当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说社工得到受助者的信任，可以对他们发挥很大的影响力，包括在有关国家安全的事情。当局认为如果容许被裁定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人士履行社工的职务，受助者的利益就会不获保障，令社工专业的诚信受质疑，以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形象受损。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是澳洲取消采购法国潜艇，改以美英技术建造潜艇，令法美关系陷入危机以来，马克龙首次和华府官员会面。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透露，两人一对一的会谈持续了大约40分钟，双方一致认为现在有机会深化和加强协调，但仍然有很多艰辛的工作要做。华府官员又说，布林肯和法国官员讨论到安排总统拜登今个月稍后和马克龙会面的计划。爱丽社工亦都证实今次会面，形容布林肯的访问将有助恢复信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炎热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星期五以及周末期间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九龙咧，龙翔道去荃湾之前近住天马苑对开有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嘅。咁啊，多车啦。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嘅龙翔道荃湾天马苑对开，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仲有就系新界嘅西贡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嗰度咧，都系因为有意外，暂时嗰段嘅大网仔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方向都系有啲挤塞噶啦。去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澳头，去马鞍山方向嘅龙尾去到木棉山。大网仔路近住西沙路嗰段咧，因为有意外，暂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去九龙嘅龙尾去到澳头，去马鞍山方向龙尾排到去木棉山。 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只系上桥位多车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都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近住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较为多车，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深麻实道，龙翔道嘅龙尾喺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裁判法院附近。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区而家旺角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带咧比较挤塞嘅，慢车嘅龙尾排到窝打路道。而清水湾道近住牛池湾段都系多车啊！而家去西贡方向咧，牛池湾彩虹交汇处嗰度就有啲挤塞啦。下行啦，咁而家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坪石一带都系多车，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附近。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啊，而家去上水粉岭方向仲系多车，龙尾去到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我是香港恒生大学校长何俊文，我会一年十三个星期每集请来一位朋友，他们是来自不同的界别，透过这个节目希望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年少时候的经历，怎样去了解自己的志趣，以及当面对逆境的时候他怎样去处理。 十月九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一起进入人生学堂。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冯德豪。 嚟到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冯德雄啊，我哋咧想同大家讲一讲咧，有关啊，喺香港啦，到底一啲医生工作咧系咪出现过劳嘅呢个问题啊？咁啊，香港人咧以即系工时长咧为著名啦，咁但系如果你每个星期啊平均嘅工作时数讲紧系53.5个钟头，即系如果以五日嘅工作制去计算，平均每日咧都接近可能11个钟啦，咁而更加有一啲日子咧，可能咧每周咧系要工作近70小时，即系讲紧一日咧可能系要做12个钟嘅时候，呢一个嘅数字又会唔会令到你啊对于即系医生嗰个工作量啊，可能都会觉得，诶，原来佢哋都真系好过劳嘅，会有呢个问题咧？ 咁我谂即系医生辛苦咧，我谂香港好多人都知嘅，因为大家都如果身边有朋友啊，或者系亲戚朋友做医生咧，咁好多时听见佢哋一更系要踩几日噶嘛，系咪又夜晚又要 on call 啊等等， 36个钟啦，大家都好熟悉呢一个数字， 都好辛苦噶，不过就即系辛苦嘅程度去到点咧，就会唔会真系对佢哋嗰个精神啊、体力啊等等有具体嘅影响咧？咁最近医专就做咗个调查喎，系咪？ 系啦，咁呢个香港嘅医学专科学院咧，就喺2019年嘅上半年咧，系访问咗超过500名啊，系接受或者咧系新近完成咗专科培训嘅本地医生。咁呢啲医生咧，应该都系相对年轻一啲嘅朋友嚟噶。咁咧，佢哋70%嘅医生咧系出现咧工作过劳嘅情况。咁而更加有超过 20%的受訪醫生咧，就話咧係出現抑鬱啦。咁負責呢一個嘅新聞發布嘅其中一位年輕院士分會嘅主席啊，張元津醫生就話咧，有好多年輕醫生就形容咧翻工個工作量大到好似打仗咁樣樣啊。咁咧就令到佢哋咧都關注到咧，到底醫生嘅身心健康咧可以點樣樣去促進啊？ 咁當然即係醫生嘅身心健康就唔單止係醫生本身嘅問題啦，亦都直接係會影響到即係佢哋嘅服務對象啦，係咪影響到佢哋嘅工作質素、病人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我睇呢一個調查咧，我有兩個問題想問嘅。係第一個咧就係呢個調查咧就係2019年上半年進行嘅。係咁。當時好似係未疫情未發生喎， 或者未係高峰啦，定 嚇，即係應該係真正爆發係2019年嘅年尾啊，到2020年嘅上半年先至係嗰個大嘅爆發期啦。咁如果你話2019年上半年進行，就有70%嘅年青醫生係感到過分勞累。咁而家嘅情況係點咧？咁或者係喺疫情最高峰嘅時候？嗰、那個情況係點咧？呢個係我想問嘅第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啊，睇個數字就係、是、70%嘅年青醫生覺得過度勞累，有20%有憂鬱嘅症狀嚇。咁、如果你以2019年即係未有疫情爆發之前嘅數字係咁，咁呢一個係恆常嘅數字啊？即係意思係話喺2019年之前都係咁啊？抑或其實係？有惡化啦，抑或係有改善啦？嗱，咁呢兩個問題可能都陣間要請教下啲醫生先得。 冇錯，咁咧而喺同醫生傾之前咧，我哋都呼籲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如果你自己都係即係從事醫療行業啦，如果你自己咧都係要每個星期工作53至70个钟头嘅醫生咧，不如你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講下咧你哋嘅工作情況啊。又或者如果你係病人啊，都想從咧關顧你哋嘅照顧你哋嘅醫生嘅角度講下你點睇呢個問題咧，都歡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倾下。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马上就请嚟公共医疗医生协会嘅执委马仲仪医生同我哋讲下呢个问题。马医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 马医生啊，你点睇呢一个嘅调查？即系正如头先阿冯德雄佢所问嘅，到底呢个调查所反映出嚟嘅现象系一个恒常出现嘅现象啊，还是系你认为经过疫情之后呢啲数字已经系滞后咗，可能系更加严重呢？ 咁首先答翻主持人头先两个问题啦，究竟即係呢个新冠疫情对我哋即係医生个压力嗰个问题影响大唔大呢？咁我自己咁睇嘅，因为就始终喺香港呢，我哋新冠肺炎呢个疫情呢都唔係话太惨烈啦，相比起外国啦，冇太多即係留院好耐病情好差啦，或者即係好多即係好危殆嘅病人。咁當然啦，即係新冠肺炎咧，對某一啲同事，例如譬如話內呼啊，有一啲呼吸專科啊，或者一啲傳染專科嘅同事嘅工作量係大啲嘅，但係整體對譬如話其他科目嘅同事個影響其實都唔係太大，甚至乎因為佢有啲手術係即係。 延後咗， 係啦，咁佢哋好似有啲時間喘息下，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新冠肺炎對我哋同事喺工作量嘅影響，而影響到嗰個壓力就唔係太大嘅。咁但係我哋要諗翻就係喺新冠疫情即係2020嘅時候啦，咁我哋都有即係、就是、有一啲嘅即係工業行動啦。當時即係有一啲參與，有啲同事有去參與呢個罷工啦。咁而之後呢，亦都係有一個秋後算帳嘅情況啦。咁其實即係呢一樣嘢都幾係破壞咗呢，即、就、係、是、我哋同個資方嘅關係嘅。咁亦都大家個互信係少咗嘅。咁喺某一啲護士啊或者即係醫生嘅眼中呢，即係亦都係多咗個壓力啦。咁再加上之後社會情況變化啦。咁講返即係呢個即係調查啦。咁其實呢、這個都係全世界的趨勢嚟嘅，即係去睇下醫生即係一個疲乏嘅情況同埋醫生嘅情緒。咁其實全世界都睇到咧，醫生真係原來都有幾多 醫生是有疲乏同埋一個情緒嘅問題。咁相連啦，世界唔同地方個原因有不同啦，工作量絕對係一個因素。咁我哋專注翻喺香港啦。咁我哋香港其中一個問題就係醫生嗰個工時嘅問題啦。咁即係喺歐美好多國家咧，其實都尤其是歐洲啦，已經早年已經係訂立咗醫生每個星期嘅工時上限啦，每一間當值嘅工時上限啦。例如據我知道，譬如話你一個星期可以多過四十幾小時嘅工作啦，你唔可以連續多過十幾小時嘅工作等等。咁但係呢啲咧喺香港咧都係冇兑現過。咁幾年前其實喺醫生個層面或者醫管局咧都有開展過一個討論醫生工時嘅，但係點解唔能夠有一個共識去著實減低我哋醫生嘅工時咧？咁有好多因素啦，例如人口唔夠固然係一個因素啦。咁另外因素亦都係有啲個別嘅專科咧，就驚如果我限制咗工時，同事嘅培訓嘅機會亦都係減少。咁又帶出兩問題，就係咧如果同外國相比咧，香港嘅醫生咧嗰個受訓各樣嘅程度咧，同埋嗰個速率咧係好快。我哋香港醫生咧比較出名咧係考試好快，我哋好盡量喺好比較喜歡喺好短時間之內，即係盡快嘅速度咧去完成我哋嗰個專科培訓。好似外國有啲醫生咧佢可以攤慢嚟做，一嚟譬如佢有好多醫院或者有好多唔同聘用嘅模式同條件啦，有啲話我受訓咗一兩年，我又想去有小朋友啊，咁我咪又轉 part time。香港呢啲嗰個即係flexibility 好少嘅，即係大家差唔多一口氣就做曬啲嘢咁樣。咁你即係就算我去到某一個位，我好要想喘息下都唔容易。咁另外就係話，即係譬如近年我哋開始見到啦，譬如有啲專科佢嗰個受培訓嗰個位咧都開始緊住，譬如一啲手術科咁樣咧，大家就更加希望即係要盡快完成個考試啊嗰啲咁樣，令自己咧真係有機會入到去嗰、那個即係專科培訓嗰度，如果唔係個機會仲更加少，咁呢個又係一個壓力所在啦。咁亦都點解我哋咁想咁快培訓，就因為我哋即係基層嘅醫生咧，嗰、那個工時真係好長。你透過只有係培訓完成，你可以升到去某一個位置，你先可以即係跳出一啲一個星期一兩次36个小时嘅工作啊，一個星期挨近60至70小时嘅工作，即係你唯有升咗去某一個職位，你先可以。咁所以大家都好想好急咁樣去盡快去完成呢樣嘢。咁呢個亦都係令到即係我哋香港嘅醫生咧，唔係唔可以話即係咁有自己嘅人生嘅安排，我哋都一定要好似比較急趕一啲咯。 馬醫生啊，我聽你咁講，好似係一個即係死胡同或者一個循環咁樣樣喎。即係由於基層嘅醫生佢哋要承擔即係好長時間嘅工作量，同埋有個培訓需要，咁所以佢哋就想盡快晉升。咁但係又由於咧，佢哋希望盡快晉升咧，又令到佢哋咧係即係好想去快啲完成佢成個嘅培訓程序，繼而就增加咗佢嗰個工時啦。其實係咪真係有需要嘅咧？係咪一啲基層即係或者一啲比較新進嘅醫生，係咪真係一定要當值36个小时先至可以叫做滿足到佢哋嗰個培訓嘅需要，令到佢哋成為一個有經驗嘅醫生嘅咧？ 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即係我覺得第一咧，一個即係身心安全嘅狀態係好重要，所以其實我哋係即係覺得咧，一定係一個安全嘅工時上限，其實係我哋前線咧一直以嚟即係提出嘅。咁而只要咧，即係譬如醫專啊，或者醫管局局方啊，話俾大家聽其實我一定會提供足夠嘅培訓機會俾你㗎，大家唔使咁急趕㗎。咁樣咧嘅話，咁同時就唔會變得就係話，哎呀，我一定要好趕好趕咁樣。即係我覺得大家要係去改變呢個思想咯。但係奈何當幾年前我哋喺度討論緊個工時嘅時候，即係有一啲即係醫專啊，或者局方啊，或者一啲即係佢哋都認為唔得，咁樣你啲年輕醫生工作少咗時間就唔夠 exposure 㗎啦。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真係有啲本末倒置嘅，而且同呢、這個即係現時呢個世界嘅趨勢亦都唔係好一致咯。咁我哋成日都會講，即係咧當局方或者話我要輸入幾多海外醫生，但係咧，即係冇人去 promise 我哋係咪工時就可以減啊？我哋嗰個即係情況係咪可以有改善？其實又冇人同我哋講 嗯、但我哋就只係知道可以有冇人同我講，我一定會增加好多培訓嘅機會喎。咁大家就好驚啦，我係咪工時又會咁長？但我就更多培訓嘅招工，我有人同我爭咧。 嗯嗯 呢一樣嘢係一個問題咯。 黃醫生，嗱，我聽你講嘅嗰個急趕去培訓嗰樣嘢咧，一方面當然有你頭先所講嘅客觀嘅原因啦，即係各種嘅不彈性嘅安排啊等等啦。另一個都可能會唔會有啲醫生自己嘅選擇啦。其中一個原因係你講就係話希望可以盡快即係脱離咗呢個脱離咗呢個怪圈，怪圈先可以晉升，可以又唔使咁長工時。另外一個我唔知道會唔會都有一個原因，就係有部分嘅醫生係希望咧盡快完成咗佢所需嘅專業培訓，攞到個專業資格之後咧，可以佢自己多個 option， 可以選擇離開政府咧。 亦呢個亦都係可能係一個因素啦，因為即係就係、是、因為醫管局嗰個環境係咁令人滿意，即係大家咧，即係某有一部分嘅同事都覺得喺醫管局咧係一個過渡期。喺醫管局咧就係、是、喺公立公營體系咧就係、是、令到自己啊攞咗個專科資格。咁我捱完呢啲日子咧，我就出苦海啦。咁好啦，咁我快啲捱埋佢啦。咁其實點樣將整個公營體系嗰個工作環境改善咧，其實都好重要。工時係一個問題啦。首先我聽到主持人講話報告裡面有一啲 capture 到話有啲形容工作嘅環境好似打仗我自己都覺得係，你記住我哋覺得工作環境打仗，除咗因為你工作量之外呢，醫院嘅環境都係，你諗下我哋喺一個好西北嘅醫院啦，嗰啲走廊嘅床啦，即係基本上我哋有時睇病人呢都係好困難，即係我又唔夠空間啊，又唔知點樣去圍啲簾啊，我病人喺走廊啊，有時我可能診症房又要兩個醫生 share 共用啊，其實成個醫院嘅環境呢都好似打仗咁，即係呢個比較唔理想嘅環境，亦都增加我哋工作時候個壓力，同埋即係放工真係好累㗎。 嗯，但系好会唔会好多地方即系嗰个公营医疗做得比较吸引，即系对市民嚟讲啊，比较吸引嘅地方个医院环境，香港唔算特别差，会唔会系咁啊？ 咁你睇下同边度比啦，咁即系嗰啲第三世界比，我哋都唔系特别差嘅，起码有冷气先啦。但我相信即系瞓走廊绝对唔系一个 一个常态啦，系咪？ 系 嘛？ 啊，馬醫生，我都想即係請教一個你頭先提到一個即係工作文化嘅問題，會唔會咧？其實有一啲嘅資深醫生都可能抱住一個心態，就係即係佢哋過往都係捱過嚟， 我哋都 係 咁打出嚟嘅。 係啦，即係俗稱我哋都通過牧人行或者少林寺先至，係啦，練就一身嘅好武功咁，所以先至係會支持呢一個比較長嘅工時文化或者一個連續工作嘅情況。 嗱，我唔排除咧喺上一代甚至一兩代前嘅醫生咧，真係有個咁嘅諗法嘅。咁坦白講，即係我自己今時今日都一個中層啦。其實我哋呢啲而家即係四五十歲，我呢一輩嘅即係中層醫生咧，亦都好理解，因為同年青嘅醫生咧相處多咗，咁亦都理解咧，即係我哋。即係思想咧，或者唔可以再係 keep 住呢個咁嘅諗法，即係自己受過嘅苦就人哋咁樣受。所以我哋覺得爭取一個比較好嘅待遇好重要，同埋我哋都要理解啦，即係幾十年前嘅社會同而家唔同啦。即係幾十年前可能佢哋對於即係我一日工作12個小時絕對義無反顧，咁但係今時今日嘅社會都唔同咗好多啦，係咪先？咁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啦，同埋個身心健康係大家嗰個前提啊嘛。咁我覺得其實即係今時今日中層呢輩嘅醫生咧，就唔會再係抱住呢個咁樣嘅觀念。如果唔係，醫專都唔會做呢個咁嘅即係調查同埋研究啦。 嗱，馬醫生，即係你頭先講嘅。嗰、那個醫生嘅身心嘅健康好重要，呢、這個我哋作為即係社會一個分子，當然係絕對贊同啦。咁啊，亦都你提出呢一個合理嘅公社好重要，呢、這個即係我自己亦都係贊同。但係其實講到尾咧，歸根結底好多都係人手嘅問題，係嘛？即係如果人手係充裕好多嘅，咁變咗大家各方面嘅回旋嘅空間都大啲。但係我即係可能你有不同嘅意見啦，但係有時社會有個咁嘅睇法咧，就係、是、嗱，你醫生又話人手唔夠，好辛苦，但一講到輸入外邊醫生咧，又似乎有好多阻力。咁嗱，頭先我聽你講，你話輸入外地醫生都冇承諾係會減低你嘅工時，咁呢個係一個雞同蛋嘅問題，亦或係 大家未能够有一个共识嘅问题，亦或系你哋本身医生当中都有个本身嘅矛盾嘅问题喺度啦。 我想第一呢，我不是太同意你讲话有阻力啦。你想下今次呢、這个即是改政府嗰个输入医生嘅方案，政府话晒事啦，冇阻力可言噶啦。无论有立法局、行政局，甚至乎喺业界，大家有表达意见，但我相信冇阻力可以形容。就算用以往嘅方案，例如譬如以往即系定落有限度注册啊，或者即系免除一啲医生嘅即系嗰个实习。讲真，虽然我哋有意见，但系政府都行咗啦，咁得唔得先得噶？咪系结果系唔得咯。咁即系我谂问题系亦都系一个你唔承诺。改善個工時，你唔承諾香港係一個工作環境比較理想嘅，人哋外國醫生都唔上嚟啦，係咪先？就係咁樣咯。 好啊，唔該曬你啊，馬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啦，謝謝你。马医生是公共医疗医生协会的执委来的。咁啊，听完医生组织的睇法，其实呢我想医生过劳甚至出现抑郁的问题呢都很影响病人的福祉的。咁所以呢个时候呢不如我哋都请嚟病人组织的代表，有社区组织协会的干事彭洪昌喺度。彭洪昌你好。 系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彭洪昌啊，讲到咧，即系医生系因为工时长嘅关系，去面对一个咁大嘅压力啦，同埋过劳嘅情况。你自己作为即系病人组织啦，咁你点样睇呢个问题咧？ 老实讲，我哋都等到医生觉得好痛心嘅。一方面就佢哋即系对自己要求高啦，亦都香港嘅医疗水平都系高嘅。其实呢个咁高嘅水平咧，就一方面系。嚟自醫生佢哋咁辛苦工作啦，但係呢亦都正正因為呢個情況呢，就令到嗰、那個工作係過勞，亦都睇到鼻醫專個調查都睇到呢，就差唔多有三成嘅受訪者都對於而家個工作狀況係不滿啦，有兩成都係抑鬱呢，咁即係都係為到佢哋覺得痛心嘅。點返轉從個病人角度睇呢，就係好多時候病人會申訴嘅，譬如話等咁耐見醫生，今日醫生望都冇望過兩眼，三分鐘五分鐘就走啦咁。咁我諗即係作為病人，即係其實好等好耐時間見到醫生，希望都可以即係詳細啲去討論自己嘅病情啦。不過調翻轉喺醫生角度，即係睇到呢啲個調查嘅結果咧，反映醫生嗰個工作過量嘅情況，同埋佢哋嘅心態啊，或者係情緒咧，咁即係都可以理解嘅。咁我諗似乎而家都係一個死局裏面咧，如果冇任何方法去嘗試去解困咧，其實呢個情況就只會越嚟越嚴重嘅啫。因為我諗我哋成個社會，無論從人口老化好，從各方面嘅醫療嘅需求睇到咧，係會越嚟越需求越嚟越大嘅。亦都嚟緊係有而家做緊一個十年嘅醫院發展計劃，再嚟緊有另外一個十年醫院發展計劃，到時候咧嗰、那個醫生嘅需求咧係更加之大，所以呢、這個。困局呢，如果不透過即係各個方法去解決呢，其實只會越來越差嘅啫。 係，咁啊，彭洪昌，即係我哋頭先就討論到啦。嗱，而家社會討論緊輸入海外醫生，可能係即係其中一個解藥啦。但係頭先馬仲儀就質疑到咧，當我哋講緊而家嘅工作環境係咁差，大家嘅士氣係咁低落嘅時候，係咪真係能夠有效咁樣吸引到海外醫生嚟香港做嘢咧？ 當然我想即係醫生喺海外能唔能夠吸引到佢嚟呢，我想有好多因素嘅。一方面就係、是、即係而家現時公立醫院嗰、那個環境啊，甚至乎我哋社會狀況啊，掉返轉亦都有啲海外醫生呢，佢有佢自己各自嘅考慮，即係去選擇嘅。咁我諗最緊要就係話點樣造就到一個便利嘅環境，係方便到一啲有資格即係有資歷嘅醫生呢，係嚟得到香港。咁至於佢哋嚟唔嚟呢，呢、這個就有陣時唔能即係都好難話完全去控制得晒啦。咁但係我諗頭先你都有同阿馬醫生傾開所謂個阻力嘅問題啦。林明白嘅啫，立法會應該冇乜阻力嘅，即係條條例修改。但係大家仲有印象就係、是、即係當之前嘅立法會呢，就個阻力都非常之大啦，甚至乎曾經亦都喺醫委會裏面討論過啲放寬醫生，即係成為由有效註冊成為即係正式註冊醫生嗰個阻力呢，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咁我諗呢、這個大家都睇得好清楚啦。好啦，就算你話而家呢個方案喺立法會過得到冇阻力呢，如果醫生佢哋喺個工作場景裏面即係佢哋嘅 即係大家工作關係，或者係好唔合作啊，或者係好抗拒、好排斥呢啲海外醫生咧，其實都係另外一種阻力，令到更加多醫生係唔願意嚟嘅啫。 嗯，明白啊，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彭永昌，先同你傾到呢度啦。彭永昌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嚟噶，咁啊睇嚟點樣解決本地醫生過勞嘅情況咧，都唔係話即係單一嘅條例啊或者措施咧就係靈丹妙藥嚟嘅，咁啊應該咧仲要考慮到即係好多喺工作環境啊或者醫患關係上面嘅改善咧，希望可以幫到呢一班醫生咧減輕壓力同埋負擔啦。